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好妹妹。 天气， 而家我都系等你先，首先讲啊。而家天气啊，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4%啊。 跟住之后日子啊， 日子系9月25日啊， 系啦，星期六。时间唔报啊， 时间唔讲啊。 系啊，上个礼拜有听众留言话时间可以系假嘅。即系报时都可以录音， 哦、 但系咩温湿就唔可以咯。 系啊， 系啦、啊，我哋以后就唔报温湿，报 AQHI 同埋 UV。 你哋搵咗我嚟搞嘢。 好啦，今日嘅题目啊，相当之有趣啊！ 来， 正所谓学海无涯，回头是岸，唔系唯近是岸。好啦，亦都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咁话说咧，小弟上个星期啊，唔系早几日啦，星期三系咪红一，就系呢个中秋节翌日，系啦，咁啊去咗拜访咧，另一半嘅屋企人啦，咁啊去咗探佢婆婆同公公咁样，咁啊上到去第一句说话，即系我嘅第一句说话咧，就系、是、啊你好，即系呢啲啦，其实我全日就非常之紧张嘅。即系又要度下着啲咩衫啊，又剩我最尾啊拣咗件啊老虎恤衫，唔系恤衫，恤衫短袖，即系我嗰啲花花恤衫，有啲老虎喺度爬石头嗰啲咧，即系猛虎上山 feel 嗰种咧，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啊！ 唔系，系纯粹好似撞下个胆啫。 我第一次听人讲， 好似威猛啲啊！ 你而家出嚟讲数咩？威猛啲，出嚟见家长啊，大哥！ 个势唔可以输啊嘛，系咪先？ 但你上到去你都系，你好，咪又系粒水翻。 好啦，咁啊，然后度咗好耐啦，究竟着啲咩衫啊？即系衫就拣咗嗰件老虎衫，即系我啲花花恤衫嗰啲咧，我就冇拣花，就即系拣咗嗰件，我觉得系比较威猛啲嘅老虎恤衫。 威猛先生啊，你一半有冇俾意见你咧？对于着咩上去？ 佢话你点解会拣件老虎恤衫？我话好似睇落去好似硬正啲，冇咁易俾人恰到啩。佢话嗰个我婆嚟嘅，会点恰你咧？佢话唔知道，我自己壮一壮胆啦。OK， 好啦，咁跟住之后长裤短裤，咁有谂过系长裤嘅。但实在呢、這个香港嘅天气实在太热啦，咁啊基于晏昼都仲系要行街嘅，咁所以都系不了啦。咁啊 鞋啦，平时嘅凉鞋， 凉鞋冇着，着一对布鞋。 平鞋。OK， 好，大概有个画面啦。叮当咁啊开门啦，见到呢个肥仔着住咁嘅衫啦。 系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入到去第一句就系、是、啊你好，咁啊双手奉上一啲带上去嘅一啲心意啦，咁样。咁當然人哋老人家就話：，唔使客氣，唔使客氣咁樣，咁即係交代啦。好啦，咁故事，我覺得嗰日學到最多嘅嗰樣嘢，三隻字，跑馬仔。即小弟隔離嗰位咧，開口嘅第一句説話：婆婆，快啲開電視啊！跟住婆婆話：咩啊？開咩電視啊？你以為佢哋兩婆孫啊，係有一個叫做言語上嘅溝通嘅誤會？但系婆婆已经知道佢想讲咩啦，今晚先系啊，哦系、啊、跑夜马、 啊，啊几有趣啊， 系啦、 啊，你套衫又几啱用啊，即刻嗰个势 系啦，个势即刻翻嚟啦，我要好啦，咁我坐喺沙发嗰度好乖咁样，即系双手喺度捽住个膝头哥嗰种咧，咁即系佢哋一家人都有，据我认知啦，都有即系。嗱，當然喺度即係千祈唔好沉迷賭博啦，賭錢落海啊嗰啲嘢啦。咁但係佢哋一家人係純粹即係叫做 消閒娛樂下咯， 消閒娛樂咯。即係佢嗰個比喻係話佢公公即係退休人士冇嘢做，個世藝就係喺度訓練下腦筋咁樣。咁佢我即係據知嗰、那個、那個數字都係真係你食餐飯都唔夠嘅數字嚟嘅，即係十零廿蚊玩下咁啊，哦完咗就完咗十零廿蚊嗰個 眼光咁 樣，係啦，即係嗰款嘅玩法啫咁樣。所以即係千祈唔好沉迷賭博啊！再奉勸多一次，好啦，咁跟住之後咁，然後佢哋開始就對話咧，就係嗰啲叫咩咧？ 咁啊咩心水啊？ 嗰啲幕後貼士啊，係、哦、啦， 有冇報紙攞出嚟？ 有报纸，有报纸圈晒嘅， 好紧要啊呢、這 个系啦。咁然后我如何 你唔识噶嘛？本身 我完全唔识嘅。我有问过阿刘生嘅，即系阿队长。嗰阵时仲系做三至五嘅时候咧，咁佢有跑歌噶嘛？ 系啊系。 咁又讲起源自于佢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会玩下嘅时候咧，咁佢有买开啊嗰啲报纸，然后我话我真系好想学，即系我唔中意赌钱嘅，即系我唯一嘅就真系新年嘅时候攞十零廿蚊或者百零蚊散纸，大家玩下咁样。我唯一每年嘅同赌博扯上关 系 啊， 就系新年嗰阵时咯，都知自己条命嗰啲运系点样样啦。 系啦，都系咁啊，唔好搞到嘢。啱提我话个运气。我啱啱开咗我哋公司 desktop 嘅 PDF， 系 无啦啦有一份嘅今年嘅运气， 点解咁得意咧？ 系啦， 跟住讲咩？ 属猴啊，题外话，财运事业啊，有升职加薪嘅机会，正财运旺，但不宜强求偏财还财啊，所以我系选择啱嘅。好啦，属马嘅 咩都冇啊， 属马嘅系属牛属猴系你嘅贵人啊。冇呢啲信則有不信則無啦 ，OK， 好啦，咁然後翻翻去個古仔啦，咁佢哋一家喺度討論啲咩，咁例如今晚買啲咩啊，邊個有啲咩內幕 tips 啊，咁其中有一個咧，咁我唔開個名係咩啦，莫字頭咁樣，你當叫做 咪都講得嘅， 費事啦，冇，係你叫莫波成咁樣啦，係、 okay. 啦。莫波成咁就话啊，莫波成咧呢排嘅心情欠佳啊，据说咧就话身体唔好啊，呢排唔知点样，例如系分咗手，所以咧即系有啲心情烦躁啊，有啲抑郁啊咁样啦。咁我一开始听个名嘅时候，我以为咁原来只马都会抑郁嘅咩？跟住我谂下啊，都有嘅，即系有时啲话啲动物可能俾人圈养咗太耐啊，会有啲即系自残嘅倾向啊，或者情绪上嘅变化。我都哦，系啊，系啊，哦，我去到夜晚食饭，见到嗰个系咪叫排位表啊？即系会有个蓝 screen 噶嘛，系咪啊？跟住我话乜，原来莫波成系人嚟噶， 好出名啊！人哋大佬骑师，你当人哋一只马， 系啦。咁然后我先知道，哦，原来成个古仔就通咗啦。原来真系因为分手而心情欠佳，嗰、那个真系人嚟嘅，而唔系只马嚟嘅咁样。咁我学起码认识咗呢个名啦。哦，莫波成，咁我以后就记得啦。就话唔知咩系旧年定唔知前年嘅嗰啲攞奖嘅骑师咁样。咁然后就开始话，哦，咁隔篱嗰啲衫系点解咁啊？阿舅父有解释嘅，就哦嗰啲衫咧，其实好似你着波衫咁样。咁你唔同球会，阿仙奴着红色，咁所以如果系同一个马主嘅嗰啲衫咧，马主嗰啲马嘅衫咧，基本上都系同一款颜色嘅，咁啊开始解释啦。佢话哦，咁练马师、骑师、马房、马主之间嘅关系系点咧？咁又好详尽咁同我解释嘅。好啦，咁然后就咩读赢啊、位置啊、赔率啊、 跟 住胜啊，跟住喺度教我，哦，我先至知道，哇，呢、這个世界原来系咁大嘅。 听咗咁多年之后，先知道哦，原来嗰啲嘢咁解。 系 啊， 因为你有时你唔好话即系现实生活啦，你睇嗰啲影视作品都会噶嘛。你以前都会仲会成日都会讲，即系三 T 成日都会攞出嚟啲情节，成日都有啦。 咩叫三 T 咧？ 系啦，即系咩嚟嘅咧？咁你识讲啊？但系究竟知唔知咧？其实我听好多次我都唔好记得。 我最样衰嘅嗰个，我自己觉得最样衰，即系我莫波胜嗰下都未算核突噶啦。第一场莫波胜系骑住K 歌之王咁样啦，好啦，咁我哦咁啊赢咗啦，赢咗嗰场比赛。第二场，咦？点解莫波胜又骑过嘅？跟住之后，但系今次系骑喜帖街咁样，吓会转马噶？乜唔系好似小智一定系愣住比卡超，太一一定愣住阿古兽嘅咩？原来会转马噶？佢话会噶，因为一个骑师唔代表就系帮一个马主跑。哦。 呢、這个我都唔知道， 系啊，系咪我哋都系攞咗小智同比卡超出嚟 嗰、那个忠诚嗰种关系噶嘛，人类互动 嘅关系嚟噶嘛？呢啲叫 唔系啦，点可以咁容易三心两意咧？ 哦， 呢题嘢分分钟只马真系可能会有一种抑郁啦，因为那个骑师唔系净系骑佢啊。其第二个， 我呢个咁当然即系去到后屘，佢话下次我再上去食饭嘅时候，啊多啲上嚟食饭啦，下次再教你多啲嘢咁样啦，系啦，咁好多好多好多搞笑事情嘅，即系例如公公好急咁样，十五分钟就食完餐盒，你慢慢食啊， 我睇， 跟住就走咗去睇电视，哦咁得意嘅公公，跟住之后佢话系咁嘅，礼拜日系咁嘅，礼拜日上嚟食，礼拜日会坐埋一齐食嘅。 但我觉得呢啲即係你去见家长啦，有啲长辈喺度，然后佢哋好擅长嘅范畴自己唔识嘅，即係识问问题都好紧要。 哦，系 即係答唔到嘴，咁你就成餐你可能就冇嘢讲㗎嘛。但你识问问题呢，佢哋就好踊跃，好似你啱啱讲姑丈嗰啲咪会又会解释俾你听。我都试过嗰时又系见家长㗎嘛，农历新年去到咁啊，另一半嗰时另一半嘅父母教呢话，哇啊波仔有冇玩过呢个咩天狗排狗啊，咁即係嗰啲听啊听过啦，话哇你屋企有咩咁，跟住佢就开出嚟，然之后呢就教我啦，跟住佢就开始、啊、即係完全唔涉及金钱啦，即係纯粹你当一个娱乐咁样玩啦。咁啊实实在在人生第一次攞上手，见到哇佢里面有啲红色啊白色咁样粒粒。跟住就话哦咁点样玩法呢，咁然后佢就话里面你会有嗰啲唔知 有啲牌系啊，即系好多好多好复杂嘅嘢嘅。其实呢啲如果你用一个叫做中国嘅传统国技啊，嚟学嘅话，其实系有好多复杂嘅嘢嘅。咁当然，即系我哋都系嗰句嘅，唔系话叫做大家沉迷赌博，但系有时嗰、那个佢哋都话佢哋嗰晚系要纯粹系睇，即系一家人嗰个有趣嘅交流，我系未见过嘅。 嗯， 即系喺度讨论应该买边只啊，或者话你咁拣一定错啦。咁然后佢又教我点样去分析嗰个叫做你究竟系边一派，你系稳手派啊？叫做咩进取派啊定係点样。咁佢嗰个就係嗰个分析囉。但我觉得呢个位呢，我觉得係有少少同你一般嘅嗰个叫做问问题有些少唔同嘅。个原因係在于咩呢，即係例如如果嗰个細伯佢係做工程师咁样。咁然后工程师然后同你讲下啊，其实香港嘅工程啊基建啊成啊。咁你可以用返我哋平时 Give Me Five 嘅或者我嗰时做星祠堂嘅嗰个访问技巧去做，咁呢啲嘢一定难我哋唔到啦，係咪先。但一讲起赌博，我觉得就算你本身啊真系识啊，都收一收先。系啦，我扮到好乖仔，唔系虽然我真系唔识，系啦，但我都扮到唔知哦，唔系白，唔系呢个真系唔系白，呢个真系 真系唔识， 真系唔识嘅， 真系唔识嘅， 系真系唔识。 有趣啊，几好啊！而家学识咗啊，知道嗰只系 我唔系学我识个 concept 噶咋， 咁得啦， 我就系识咗位置同毒赢嘅分别咯。哦， 原来咁样嘅， 系啦，跟住佢准备嗰晚教埋我咩二重彩啊、三重彩嗰啲嘢，哇，好 复杂啊， 好复杂啊， 就好似六合彩每一次都要上网 check 一次，究竟系咩嚟，即系识得睇，但完全唔知系咩嚟嘅。 共个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惨，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答应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既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我爱要真。 不过个结论系我系紧张嘅，因为嗰日系咁搣指甲，我系咁喺度。 哦，原来系咁。 但我觉得过程系愉快嘅，系学到嘢。 下次好学啲带纸笔上去。 我走嘅时候，佢话：，下次教识你啊。跟住我隔篱嗰个话：，唔好啊，唔好啊，唔好教佢啊。 系带纸笔上去掹碌屎咯，好好学啊！上到去，我今日准备好啦，戴个副眼镜上去。 嗰本唔系叫输，嗰本叫赢啊！ 应该有严明熙嘅《真话的清高》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车波城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是你的学生学车波城啊！今日第一日上堂，多多指教。 好啊。咁你知唔知学车最重要嘅系咩啊？ 系咪要专心留意路面发生嘅状况呢？ 非也非也，学车最紧要嘅系心平气和，使出真功夫，方为大师傅。 唔系嘛？你个你系成龙拍紧政府宣传片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车波城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是你的学生学车波城啊！今日第一日上堂，多多指教啊！ 好啊，咁你知唔知学车嘅第一步系咩啊？ 第一步系咪要扣好安全带呢？ 非也非也，学车嘅第一步系要有架车啊，冇车点揸车啊？打边炉冇个炉点打？ 唔系嘛？扮完成龙又扮滔滔啊，又拍政府宣传片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车波城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是你的学生学车波城啊！今日第一日上堂，多多指教。 好啊，你知唔知有咗架车之后，学车嘅第二步系咩啊？ 系咪要 check 下架车，同埋要搞续牌嗰啲咧？ 非也非也，下一步系你要有钱养车啊！ 唔系嘛？咁学员唔一定要揸嘅啫。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车波城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是你的学生学车波城啊！今日第一日上堂，多多指教。 好啊，好啊。你知唔知今日学车第一样嘢要做啲咩啊？ 系咪要清楚自己嘅能力，谂清楚系学军波定系自动波呢？ 非也非也，今日学车第一样嘅嘢系交学费啊！ 唔系嘛？吓，讲钱咁伤感情。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车波城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是你的学生学车波城啊！今日第一日上堂，多多指教。 好啊，好啊。你知唔知学车最紧要系有啲咩嘅能力呢？ 系咪要反应够快，咁先可以应付路面上啲突发嘢呢？ 非也非也，学车最紧要嘅系唔好怕晕车浪。 唔系嘛？咁晕车浪又真系学唔到车嘅。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车波城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喂， 师傅一，师傅一，我系你嘅学生学车波成啊！今日第一日上堂，多多指教。唔好 笑， 好正经认真。 师傅一，师傅一，我系你嘅学生学车波成啊！今日第一日上堂，多多指教。 好啊，好啊。你知唔知学车最紧要嘅系检查啲咩啊？ 系咪要检查座位嘅高度啦，同埋倒后镜嗰啲角度咁样咧？ 飞呀飞呀，学车最紧要嘅系检查系咪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唔系嘛？使唔使咁黑 sell 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同美国司法部达成延后起诉协议之后，即时在加拿大温哥华法院获释，正是乘搭飞机回国，据报前往深圳。孟晚舟的微信有更新，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走向繁荣昌盛，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自己今日的自由。他感谢祖国、党和政府引领他回家的漫长路途，又感谢家人和同事。孟晚舟说，回家的路虽然曲折起伏，但是就是世界最暖的归途。而孟晚舟的妹妹姚安娜亦都通过微博发布消息指，姐姐的飞机已经飞过北极上空，很快就可以回到祖国。一艘水警巡逻艇朝早八点几在沙洲一带海面执行职务期间翻侧，船上四人堕海。水警、消防处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救，三人获救，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和相关部门在场继续搜救一名警员。民協下午舉行執委會會議，討論是否參與立法會選舉。主任主席楊旭說，在執委會會議上支持和反對參與立法會選舉的聲音都有，將會在下個月14號特別會員大會作表決。他說，在現在的新形勢下，難以評論民協是否安全，有沒有踩紅線，相信民協沒有違反國安法，仍然會走現在的路線，但能不能夠入閘就并非他们所以可以控制。对于有民协区议员获确定宣誓有效，杨旭指出，暂时有三名区议员过关，但仍然有三名区议员未宣誓，所以难以断言是不是已经获开绿灯。理工大学前年爆发冲突，大批示威者亦都在校园外同警方冲突，多人被捕被控暴动，其中三人被裁定暴动罪成，分别判囚五年、五年两个月同五年八个月。另一人因为藏有索带，被裁定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成，判囚八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涉案暴动十分严重，现场多人投掷汽油弹和砖头等，视现场为战场，所以判刑需要迎头棒喝，阻吓集体暴力行为，否则社会需要付上沉痛代价。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即是南地交汇处附近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泥围，咁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近泥围。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现在尖沙咀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在漆咸道南街附柯士甸道至摩地道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亚公湾路。最后提提大家，重阳的特别交通安排在屯门，直至到下午7点屯门清新径以及是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苑的通道都是会暂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骚动音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体育运动除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之外，重要的是别骄傲。 那球是打得漂亮，但是呢其实有少少影响到我，就搞到我有少少上头这样可以说。 他是香港乒乓球 U18-U21 排名第一的吴咏琳。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学界总动员晓贤继续同大家探访天主教国德圣中学。 邓月平主演以网络热话改编而成的电影，和男主角恒仔有什么火花呢？ 我和恒仔有一场戏就揽住大家喊的，他就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就是他为什么会7年没拍拖在套戏里面，跟住原来他是受过情伤的，在这个时候他竟然他的眼泪跌在我的眼里面，这件事我觉得 我这一世我都不会不记得。 我想问导演是用回这一 take 的吧，是 用回这一 take 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我是迪斯二台院线。 家有爱宠训犬学堂， 为什么还会有人打狗闹狗去教狗的？这个方式既落后又无效。 这个是旧一套的教狗方式来的，时代已经进步了，以正向教狗方式教导狗狗之余，还可以建立互信。 想知道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明慧，你觉得是一份人点呢？ 我觉得他是聪明的，因为他转手很快而且很搞笑。我是明慧，想知道我选 I 一定波性，记得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球妹妹。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嘉宾有名位，是我们的 前同事啊。 哈 Hello，Hello， 明慧你好，呢、這个前同事，但其实我哋冇见过嘅， 冇计啦，我哋 系啦，之前 我哋俾人 blacklist 咗，所有靓女嘅同事都唔会再喺度出现噶啦， 所有靓女同事第一翻工就嗱，如果你见到有一个高高地嘅戴眼镜，系啦，即刻走开，见到个肥仔，佢哋啊，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系啦，之前啊，明慧你系做呢一个节目就是、学界超声导航， 系。 嗰时点样可以做到呢个节目？我发现呢个节目系好多靓嘅女主持喎， 系受到钟杰良先生嘅邀请啦。本身系同佢做咗一个访问先嘅，然之后佢就邀请我再主持呢一个节目咁样。 哦，几耐之前啊？ 几耐之前唔记得咗。 哇，佢眼神闪烁咗一啲泪光， 系啊， 好似好痛苦嘅回忆。 几耐之前啊？ 好似人哋有啲痛苦回忆断咗片咁 样。 半年前咯，我谂。 哦，依家好近期喎。 好似系。 是不是仲有很多靚女的？ 是啊，好多。 可以再介紹給我們。 是啊， 我們都陳亞式推銷的。其實我應該找鍾傑良來做啊。 講一下怎樣能夠做到。前輩真的不同，我們找來做嘉賓，他只找主持相處的時間和深入溝通的程度入。啊，前輩 的時間。我還以為自己很 厲害。是啊。 傻，他厲害。 人家有打滾打滾的時間多，我們兩個加埋分分鐘。咁但係嗰時去做主持，佢係咪都會有教一啲叫做基本可能開麥嘅技巧咁啊？好想知道會教。 係啊，就係、是、訪問嘅時候要唔好答聲啦，同埋 我哋答到黐線。 同埋咧，你要食住佢啱啱講完嗰個字尾，你就插入你想問嘅問題。 哦 哦， 哦， 要報住啊！ 報住，如果唔係佢就會一路 keep 住講 ，keep 住講 ，keep 住講 ，keep 住講咁。 哦， 但係 你而家咪 practice 緊呢個？ 但可以剪咗佢噶嘛？ 咁我想問佢有冇教你嗰啲訪問技巧、問問題嗰啲技巧？ 都有喎、 哦。係。 但我唔介，好记得啦。总之就系你唔可以问啲太普遍嘅问题咯，即系冇问人哋啊，你玩学界咁你开唔开心啊？咁样嗰啲即系冇问呢啲、哦。 问啲特别啲，即系名位，点解你叫名位？点解你叫名位咧？呢啲会唔会特别啲？ 哦，屋企人改嘅。 但而家主要系做啲咩噶？ 我而家主要系做紧 KOL 同 YouTuber 咯，又系一个 YouTube channel 叫做东欧 TV 度拍片嘅，你可以睇下啦。 哦，但是享受幕前定幕后定系？因为你原本读嘅科系， 我原本读嘅科系 HR 嚟嘅，咁我都几中意做幕前嘅，就是、享受喺幕前度表演啊咁样咯。 但系咁即系毕咗业之后系冇做过 HR 嘅， 系啊， 唔紧要，我读完嗰科都冇用到。 做 HR 太闷啦，我坐喺 office。 哦，但系有试过翻嘅， 有翻个 intern 噶嘛以前。 哦，闷到咩？ 就系帮人哋计量啊 ，claim 单啊。 哦，系啊，啲粮出迟咗就会有人打嚟问你收。 快佬啊！ 点解份粮仲未有嘅？咁样嗰啲咧， 帮我 claim 张的士钱啦、啊，咁样嗰啲咯。 我谂起都烦啊，计啲数真系，哦，正确嘅选择。 有冇谂过转科？但系 冇话咁毕咗业啦嘛都。 但系有谁知你嗰时读嘅时候系咪因为谂住想试做呢样嘢，定系纯粹系冇啊？总之读啊咩科冇乜所谓啦咁样。 系啊系啊，觉得冇乜所谓啦，读下，因为同埋嗰时有得读下psycho 啊、counseling 啊咁样咯，喺埋个科入面咁样。 嗯、 但系咩机缘巧合开始做 KOL 或者转咗咁做幕前？ 哦，呢、這个好搞笑，就系我一日喺大学嘅时候等紧个朋友，然后个朋友迟咗少少未到，然之后咧咁啱东欧 T 个 channel 嘅人就入咗嚟拍嘢，咁佢哋就好 random。咁样聊我倾偈，跟住就话啊，不如一齐拍嘢啦咁样。跟住我话咁样，就开始咗， 点解咁容易我都想啲导演嚟啫，街度撩 靓女系唔同啲。 我哋嗰啲话你走开啦，啦阻住入镜。 唔系因为喺学校入面，咁我就冇 assume 会系。 其实我都有读大学嘅。 有坏人咁样咯。 但点解冇呢啲嘢？肥仔走啊，肥仔，嗰边个肥仔， 姐姐啊，你入咗镜啦。Your face, your face. 讲完。 第一印象。 嗱，先第一部分咧就系第一印象嘅， 系 俾你估一样就我同阿一嘅嘢，因为第一次见面啦， 系。 咁呢个嘅灵感嚟自于，因为嗰时叫学界超声道呢个节目，嗰时就话访问好多学界嘅朋友，系咪？咁所以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两个边一个曾经即系中学阶段都有玩学界嘅比赛。 我本身想估你嘅，但系而家想估阿一。 系点解？ 因为佢一身足球嘅装束。 哦、 我觉得佢应该有。 着住波衫今日。 但系你原本想估佢嘅原因系？ 原本想估佢嘅原因系因为佢望落好似高高横横啲。 哦，咁学界唔一定做运动噶嘛？去学界辩论比赛， 系啊， 学界常识问答比赛。 學界圍棋比賽， 學界追女仔比賽， 一諗就諗到運動。 因為嗰時係咪訪問都係運動多咧？因為你哋嗰時 運動都有，但係即係樂器都有嘅。 係 係 哦， 就估得啱唔啱啊？咁就 你估下一係即係玩運動噶啦，佢就真係因為著波衫。 係 真嘅答案， 你啱嘅， 啱嘅。 咁係咪玩足球？ 係啊，好廢啊！咁樣 完全冇掩飾任何嘢， 真係廢嘅訪問啊！你對唔住鍾傑良大哥， 千祈唔好聽到呢個訪問。佢會捉住作為教材 嘅。所以下次教我啲後輩話：，記得唔好著波衫嚟做訪問。如果你想問呢條問題， 係啊。咁你自己學即係讀書嘅時候，有冇玩嗰啲咩比賽 啊？我讀書嘅時候比賽好少咯，但係多數我又玩樂器咯，又玩長笛。 哦，長笛，我幾時開始學啊？長笛大概 中一。 是那些是不是每個人都要揀一種那些他一開中一我都覺得是 每個人都要揀一種樂器然後揀長笛然後一學到中六學到 哇咁有 咁長情嘅係唔中意就揼咗 佢。你呢度都有個人中一開始學樂器喎，俾你估啦。 你俾估下， 今次冇人著嗰啲樂器衫啦。 冇啦， 啱啱嗰條唔計嘅。 我估波成咁 係 玩樂器， 玩樂器啊？你覺得我係有冇特別嘅原因㗎？你揀我今次 似咯。啱唔啱啊？ 系咪 配个乐器落去好似几啱咁样咯？ 你觉得我似玩咩乐器啊？有冇边类啊？ 中学嘅咁我估 三角铃。 小提琴。 小提琴。好似啊！ 打鼓。 好， 真正嘅 真正嘅答案， 其实系我 都系阿一， 都系阿一。 系啊，我就系中学嘅时候无啦啦，唔系无啦啦嘅嗰时去参加，每人要参加一个课外活动啊，吹小号喇叭咯。 哦 ，trumpet 系咪？ 系啊，但我吹咗三个月就，唉，都系踢波啦。我就嗰时开始踢波， 我都系着波衫啱啲，我都觉得自己， 我都系着波衫啱嘅，拎住个 mouthpiece 就喺度吹咁样， 我做球证好过啦。咁就你玩长笛，中一去一路玩到中六，系中间系因为 enjoy 咗所以 keep 住啊？点话其实 焗住上咧， 跟住中二细二一路继续玩，同埋有玩步操乐队咯，以前即系会同啲 trumpet 嗰啲咧，即系吹嗰啲，一齐夹 band 一路行住吹嗰啲咯。有冇见过啊？ 系咪即系嗰啲唔知有时孖穿着晒？ 系啊系啊，着晒笠晒帽啊，条羽毛喺个头度啊。 哦， 跟住喺迪士尼度行住喺度， 好热到嗰啲， 好热，夏天都要着长袖咁样喺度吹咯。 但系真系迪士尼嗰度兜圈嘅。 系啊系啊。 是学校安排去定是 学校安排去过一次咁样。 咁那个活动是点解是迪士尼咧？ 巡游， 因为迪士尼都会有本身迪士尼都会有啲步操乐队巡游噶嘛。咁嗰次就邀请咗我哋学校去做一次咁样。 哦， 好攰噶，只手唔可以放落嚟，因为只手打环噶嘛。跟住一攰嘢就好想放落嚟啦，咪 keep 住自己要只手喺上面咁样咯。 但你要揼住步，跟住跟住个节奏 行 喎。 跟住晾住咁样。 有计好多米奇老鼠喺度。你幻想个画面， 咁但系嗰套衫系净系着一次定系？ 唔系，套衫就 keep住着嘅，不过好热嘅，因为长袖、长衫、长裤笠住顶帽咁样咯。 咁比赛嗰个有冇呢类比赛参加过噶？有冇？ 即系学界步操比赛， 会唔会有呢啲噶？ 冇， 学界吹笛比赛咧 都冇，冇玩过比赛，好似真系。 哦， 中学嗰啲辩论唔计啦，系嘛？ 辩论比赛 系啊， 辩论都算嘅。 校内嗰啲啫， 哦， 咁啊，咁都唔算啦。 咪都好劲噶啦，校内辩论比赛 系啊， 因为我都系嘛， 好劲噶啦， 好 牙牙噶， 我有捐俾自己，但系嗰套衫仲喺度嘅， 唔喺度啦，毕业就冇 keep 啦。学校噶嘛，因为学校 哦，唔系你买断嘅， 冇买断嘅冇。 即系我又好似童军， 可以着出街谂住。 唔系咁有味道就出街，留个念都。唔系即系以为童军咁样，童军你要自己买套制服噶嘛。 系啊， 我以为童军咁样去个吹笛乐会嗰度买制服。 梗系冇噶冇。 出街着就太搞笑啦，应该。 万圣节咯， 系啊 ，cosplay 咯，动漫节着住呢个去咯。女神大揭秘。 跟住第二部分咧，就想明慧翻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嘅秘密咧就系我冲凉嘅时候会拉筋， 即系个奇功里面啦，定系入去之前会拉咗筋， 系冲住凉拉筋，即系一路冲住凉，可能只脚就摆放墙度咁样拉住咯。 你屋企好大啊？ 点解要咁做呢？ 好舒服喎、啊！冲凉嘅时候拉筋，或者有时你只脚攰得滞咧，你会 我想讲一个好核突嘅嘢， 你讲。 冲凉去埋厕所系最舒服。 冲凉点解去埋厕所啊？ 系咪就系男人会啊？ 小解咯， 小解咯。 哦，冲凉嘅时候系咪？ 系啊， 我以为你系坐喺个马桶度跟住 冲凉。唔系嗰啲通常医院。对唔住啊。 系，点解要咁做呢？咁但系个舒服位系在于， 在于你个人系最舒服嘅状态啦，跟住可以帮你舒服噶嘛。我觉得你只脚好攰，跟住我就会企喺度啦，跟住手指掂地下咁样拉紧咯。想唔想象到？ 我都会嘅，我会嘅， 好奇怪啊！呢个 我都会嘅，其实 你都会噶，系咪？ 我会嘅， 冲紧凉。 我唔系日日咧，日日噶嘛。 系啊， 我唔系噶。 诶，间唔时 我系嗰日踢完波，哎死啦！今日要拉筋，如果系今晚抽筋，即系人哋 suppose 应该系一完咗运动， 就 即 刻场 就要拉筋噶。 孤单啊！ 我系食完饭翻到屋企，哎死啦，开始腰酸骨痛，要拉一拉啦。 冲凉嗰阵突然间清醒咗起上嚟，咦？原来我需要拉筋。 同埋我觉得好似啲人咪话用热水可以舒缓嗰啲疲劳啊，我就觉得好似拉筋会再有用啲咯，热水加拉筋咯。 哦，咁你唔冲凉之外，你平时会唔会即系瞓醒拉下筋啊？嗰啲 有冇？瞓觉之前都会拉下筋， 哇！咁你好长命喎、啊， 好长命。 啲人话咩筋长一寸，命长三年啊嘛。 哇！佢好长命啦、啊，咁嘅筋啊。但你几时开始有呢个咁样嘅习惯？ 奇怪 Taco 啊？ 系啊。 中学开始，唔知点解无啦冲凉啊冇嘢做紧啊嘛。咁你淋紧水嘅时候冇嘢做紧，你就搵啲嘢做啦，咁就拉下筋啦、啊、咁。系咪好似好方便啊？每日拉少少，每日拉少少，咁就唔辛苦啦。 有冇咩帮助啊？喺即系拉到呢啲筋可能柔软啲之后， 有跟住可以做下自麻啊，咁样咯。 啊， 玩瑜伽都型啲咯。 但你本身都有另外玩瑜伽嘅， 本身有玩空中瑜伽同埋瑜伽都有，地面瑜伽都有。 咁、哦、系去到即系咁自己纯粹玩啦，定抑或系直情有去考牌去教咁？ 空中瑜伽咧就。準備考牌，地面瑜伽就考咗牌啦，已經。 哦，我想而家係咪即係十個女仔，差唔多有九個都係有玩瑜伽？ 都有牌，真係十個有八個都玩緊。 反而好多，同埋成日喺嗰啲觀塘區嗰啲，好多著住瑜伽褲嘅女仔喺街度行咧。 係啊， 好多落街買餸都著瑜伽褲啦， 瑜伽褲女啊嘛，嗰啲。系咯，即系我发现好多人， 同埋而家啲人一半觉得可以打卡，一半又觉得系健康嘅运动咁样咯。 哦， 我想知道你嗰阵时体适能嗰个去到几多嘅，即系嗰个咪有垫住个箱咧？ 边、哦、记得嗰个号码？ 我记得嘅， 你记得三十几九。 得我个单位数， 唔该，你记得啦。 我记一世啊， 我咁差， 全部都系廿几 十几，最差嗰啲波牛十几， 都掂唔到脚趾喎。 我掂佢掂唔到啦， 而家连佢啲位 你试下，你试下，着落啲。 胡乱嚟， 佢大概去到 一个啪一声， 小腿位置啦，佢大 概。因为你真系坐喺度冲凉啊，我惊你。我嗰陣時就因為唔想單位數，所以我孖車邊都要掂到個十啊！話你聽，因為單位數 眼身前少少。 黐線嗰啲 friend 圍佢腳短啊，因為佢一坐埋佢都唔使喐，跟住已經廿幾咯。咁我腳長啊嘛， 我腳長啊，但其實唔係啊，原來唔關事啊。 所以我都啱啱好十嘅就 夾硬隻手指爬多兩格咯。 係啊，多謝都要拉下筋啊！我係你拉多啲筋啊，咁樣。咁你仲有冇啲奇怪嘅癖好自己都發現到？即系啱啱嗰個講咗出嚟，原來阿一都有啦， 係喎、哦， 都叫有啦，係啊！你有冇發現自己都有啲奇怪嘅癖好？啲 friend 話你有呢啲咁嘅小習慣啊，咁樣噶？ 我可以重複食一樣嘢食好耐咯，計唔計啊？ 例如 你食好耐係即呢個有兩個定義噶嘛，係啦，即係我咬壽司咬半個鐘咁樣。 我食嘢咬得慢都係，我食嘢可能要平均咬。一分钟先吞咁样咯，但系食同一样嘢，即系譬如我礼拜一系食饺子做晚餐，我礼拜二可以食饺子做晚餐，礼拜三可以食饺子做晚餐， 跟住食十年都系饺子， 食一个月都系 好长寿 嘢咁 样。系咯，佢真系好长寿。 你系冇乜 介绍你五台做啊？ 系啊， 咁又做咩？ 又拉筋啊？ 又教大家咁。你系纯粹系唔想谂怕烦可以重复啊？定系其实？冇乜所謂啊，定係點咧？ 係，如果覺得嗰樣嘢好食嘅話，就可以 keep 住係咁食咯。得閒中意食烏冬咁，我就可以成個月都係食烏冬咁樣。 咁 唔會覺得厭咁樣。 咁你其他範疇咪都係咁嘅？即係我舉個例，譬如同另一半去拍拖咁先算啦。即係做嗰樣活動，你可以即係重複做。哦，今日睇，聽日睇，後日睇，睇起開心啊咁。 係 咪可以咁樣咧？又 都可以嘅。 你哋拍拖係另一件事。 唔係，但我都係嘅。我同一樣嘢都係 keep 住咁食啫。 咁 你系咩噶？你系 我系翻工，如果我而家日头咪翻另外一份噶嘛？ 系啊， 跟住我 lunch 永遠都係食嗰間 S 字頭嘅三文治。 咁你食開就會係咁。 係啊，跟住我老闆話：點解你唔食其他嘅？因為我唔想用腦諗嘢。 係啦，即係呢個亦都 係 一樣。 我係食翻好味，咁就 keep 住係咁食同一款咁樣咯。 哦， 我哋兩個都有啲好多位教你。 我唔怪癖啊，佢教到我啲怪癖。 其实我才是怪那个，你们很正常啊，其实我才是怪那个。 心理龙爪手， 跟着我们有个心理测验就跟明慧玩的。心理测验这个状况就是这样的，假设你现在就排队买东西，你自己觉得的，觉得排在你前面那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有五个给你选。 好， 是第一个，第一个个性急躁的后生仔 ，B 就是看住电话的一个即系打工仔 ，C 就是一个不断讲嘢的女人 ，D 就是一个街坊屋嘅附近住的嗰啲街坊啦，同埋 E 一个帮屋企人买嘢的小朋友。 我记得是第二个， 望住电话的打工仔。好啦，阿一你， 我都是 C， 我都是啊，一个不断讲嘢的女人，我想起都觉得烦。即系嗰啲好嘈嗰啲， 并且你排队嘅时候，前面都遇到一个烦嘅人。 系啊，我唔知点解，我觉得佢系咁讲。 经历紧啲咩？你平时人生， 人生就会痛苦。 因为可能本身排队呢件事，你已经觉得好烦咧，所以我好直接投射咗啲我喺里边当中觉得最烦嘅嘢咁样样咯。所以我两个都系拣个女人，但系你拣打工仔揿电话嘅嗰、那个，有冇特别嘅？ 冇啊，多数啲人排队都系揿电话噶嘛。 系， 哦，其实系嘅， 嗯。 只不過呢個情景，我覺得一定有一個 好嘈 嘅 人喺度，好煩咁樣。 都唔一定係女人嘅，總之一個好嘈、好大聲講電話嘅人咯。 係啦，佢有權係男人都得，係啊，年紀大又得咩都得啦。咁啊，但係究竟我哋呢個選擇係代表啲乜嘢咧？咁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會揭曉噶啦。 沒結果的夢想，其實彼此不需要再緊張。为何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中福气与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燕蹄，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时间在你世界太短暂，能承认有过你没法推翻，是事实没法推翻。你是或是有感觉到曲终人散，遥远过去都只不过人间聚散。或记 听我 Ega 嘅理性与任性之间，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大车龙有大消散嘅。而家龙尾去到近灰沙围。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虽然较早前近富泰村嘅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而家龙尾都接近灰沙围。另外喺九龙区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影响到而家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较早前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亚公湾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二倾力直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喺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嘅佳绩。自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来到今届，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宇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我觉得你的人是细心一点的，好像想东西会想得 details 一点。我是明慧，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性，记得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继续有我们的前同事明慧。 Hello， 继续讲啦， 仲 是我。我们继续玩翻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啊，重复一次，就系而家排紧买嘢嘅时候，你觉得排在你前面嗰个人会是一个点样样嘅人呢 ？A 就是一个个性急躁嘅后生仔 ，B 一个望住电话嘅打工仔 ，C 就是一个不断讲嘢嘅女人 ，D 一个附近嘅街坊，同埋 E 帮屋企人买嘢嘅小朋友。我同一就系拣 C， 咁明慧就系拣 boy 啦。咁呢几样嘢代表啲咩？我哋就而家逐样逐样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个性急躁嘅年轻人呢，代表适合你嘅另一半应该系朴实低调听话型，因为你特别鍾意一啲讲嘢少嘅另一半，虽然睇起上嚟好酷，但系又好做到嘢。揀咗 D， 住喺附近嘅居民呢，代表适合你嘅另一半嘅类型应该是宠物情人型，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着母性，特别喜欢照顾人，最适合你的人莫过于会成日黏着你嗲你的对象。而揀了 E 帮屋企人买东西的小朋友呢，代表适合你的类型应该是那些潇洒浪子浪女型，因为你本身的性格都比较叛逆又或者强硬，如果他不是有少少曳曳地的性格，肯定搞你不掂啦。咁今日 好似明慧咁样揀咗 boy， 望住手机嘅打工仔，又或者好似波胜同阿一咁揀咗 C， 不断讲嘢嘅女生，又代表咩类型嘅人啱我哋做另一半呢？ 心理龙爪手。 呢一个心理测验其实系帮大家拆解一下，到底大家感情世界里面适合边一种嘅伴侣嘅。 哦，你哋一定系嗰啲好嘈嘅伴侣。 我哋拣 C 嗰啲咧，系安全上进嘅稳定型。我唔知佢同有咩关系啦。佢解释就咁嘅，你一个缺乏安全感嘅类型，所以你偏爱一啲拥有成熟思想嘅人。咁呢个人唔单止有上进心或者才华啦，最好仲有喺自己嘅事业啊等等呢啲系可以依靠到嘅，咁样样。 阿一喺度谂紧， 我系要一个聪明嘅女人，系啦，但系咪要有，但系咪有事业型又冇乜所谓。 事业型都属于聪明噶嘛，系咪？ 都唔系噶， 都唔一定噶， 有好多老板都好蠢嘅， 但系位高权重，嗰啲有事业 好聪明嘅系唔成功嘅， 系啦， 就好似有两个主持咁样。 都是的，我都觉得是喜欢一些聪明一点的女仔， 跟你差不多聪明的， 是就是起码要沟通到先咯、 哦、 但一定蠢过我的、 哦、你想蠢过你的， 不是很难聪明过我、哦、但是已经聪明了， 又多了个圈， 是啊， 但我在他面前扮蠢咯，因为可以不用用脑嘛，在他面前哦，你搞掂咯，我可以唔使用脑咯， 即系识咗个仔咯， 扮到咩都唔识噶，等人哋帮你做晒。 唔系扮嘅，而系我可以唔使用脑咯，系、 啊、 啦。但系当佢搞唔掂嘅时候，咁你又聪明过佢，咁啊，得我帮你搞掂佢咯。 嗯， 咁嗰下你就觉得自己好型咯。 咁至于啦，明慧拣嘅 boy 咧，一个望住电话打工仔咧， 系 就话适合你嘅伴侣特质应该系幽默风趣嗰啲人嚟嘅。 嗰啲人， 嗰啲人 ，因为佢就直情系幽默风趣的偶像型喎，去到。 哦， 咁呢种情感关系有啲似 fans 同埋偶像啊，而佢就系你嘅偶像，你就系佢嘅 fans 啦。即系对方系会有一啲嘢令到你好崇拜，好似你崇拜偶像嗰种咯。咁特別就係頭先講嗰啲即幽默風趣呢啲特質，你哋應該會特別崇拜對方咁樣。 係啊係啊，都中意搞笑。 係 林雪咯， 得唔得？ 搞笑搞笑， 係啊，我都係佢 fans 嚟嘅。 係你都中意幽默風趣，所以你嘅擇偶條件方面呢一、這個頭先講即風趣幽默呢、這個， 都會係其中一個。 係 係啊，因為我個人係。如果我隔離緊好靜咧，我就會可以好靜，完全唔講嘢都得。但如果我隔離嗰人咧好嘈、好好笑咧，我就會即係俾佢帶動到一齊好好笑咁樣咯。 佢好靜嗰度，兩個一齊食餃子，兩個一齊食足一個月餃子唔講嘢。 我諗起嗰套鬼片《餃子》 哦，真係好悶喎、啊！如果係咁，真係好悶、 啊。真係好悶嘅，如果太靜，我已經比較靜，如果隔離嗰都好靜都唔得。 但有試過同啲比較靜嘅男仔拍拖？ 好少， 即係都係啲。 嗰個都係會搞笑，會講嘢，會肯講嘢嗰啲咯。 哦，但係就唔會主動係去講，即係如果隔離嗰個靜嘅話，你係唔會主動地去 聊佢講嘢。 係啊， 好少。 O K， 都係人哋好嘈、好著弱、好中意同我玩，咁我就會好中意去玩。 咁、你而家處於嘅狀態係著弱定係？ 我而家係算好著弱 的，算好著弱。 哎呀，即係我哋一隻人，一隻人。 跟住原來其實我咁樣係好靜噶，咁我就好想睇佢好著弱嗰個狀態。 哎呀，如果咁都叫靜啊？ 即刻睇翻學界超聲， 我好想知啊， 睇佢有幾著弱。 咁如果另一半有冇一啲咩特別嘅才華？你係通常佢做呢啲你就會中意，因為有啲人可能係佢玩樂器啊，或者佢創作型嘅，或者 玩運動咯。 有冇話咩運動啊？ 籃球、足球都可以。 嗯， 係睇個另一半玩咩就睇咩咯。其實係。 但你自己平時有冇睇籃球、足球 啊？足球多啲啲。 哦，但你有冇中意邊隊啊？ 曼聯。 曼聯我 OK 嘅。曼聯 OK 嘅， 我中性啦，我中間啦， 我中間啦，收翻收翻，當我講過。 因為我最驚佢講巴塞啫，係曼聯。 巴塞嘅係我，不過而家都冇啦，走曬啲人。但有冇試過去睇另一半比賽咧，或者出去打波嗰啲咁樣？ 有睇足係睇之前嘅男朋友睇咩咯？即係之前嘅男朋友係踢波嘅，咁就睇足球咯，所以都會睇佢踢波咁。 哦，但係你真係睇佢踢波定係睇電話？ 睇佢踢波。 我真的有時好想知呢種狀態， 個女人喺度做咩咧？ 我之前試過問我睇你踢波，究竟睇個波定睇你個人呢？ 哦，係啊！ 有冇諗過呢個問題？係 啊，係啊！ 即係如果我手籠嘅，我長期望住你， 但係咁個波唔喺度嘅時候，我究竟係 focus 喺個場賽事度，個波去到邊，定係望住你喺度跑嚟跑去咧？ 佢嘅答案係。 佢答唔到咯， 系喎， 俾你哋答。 我打龙我仲衰喎。 咁望你定望个波啊？ 所以我冇叫过咯。 我都冇同佢讲，你 我有叫过，但系冇人会嚟咯。 因为喉咙问题系咪？ 系啊，哥，其实我有冇睇你全场掂唔到三次波 你又认到佢有冇嘢睇咁样样？咁所以，但系你 enjoy 可以喺现场睇住男朋友， 可以啊，可以啊。 但你会即系好多角色可以做嘛，即系啲人打埋戏啊，啲帮手影相，啲买埋水啊， 影相啊，递下水啊，咁样嗰啲咯。 哦，咁有冇成为咗嗰啲佢啲队友都觉得哇，阿嫂多谢你，即系嗰种咧、啊，即系有一啲 享受呢啲 moment， 即系啲人嗌阿嫂嗰啲。 系啊，跟住你又买啲水俾佢。 咁有冇人咁样叫过？ 咁 而家唔兴咁样叫噶嘛？ 仲有噶， 有啊， 有啊，你试下跟落去啊，一定人。 阿嫂啊，几好啊！呢个咁样兜路就得啦，咁样你邀请人哋睇住睇住打波咁样。 跑龙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明慧嘅。若然你今日嘅心情真系麻麻地啦，你估你今晚翻到去啊，等等，你会做啲乜嘢等自己开心翻啲？ 我会疯狂食嘢， 食饺子啊嘛， 食疯狂。咩都食，我唔开心嘅时候就会食嘢，就好似帮你抒发咗个情绪咁咯。 有冇嗰啲 priority 通常系会谂起食啲咩噶？ 即系啤酒、朱古力、 边炉面咁嗰啲， 寿司、 嗯、 薯片、朱古力嗰啲都 OK。 譬如你食啊嗰啲嘢咁，你会唔会通常都要配衬住？有啲人可能会睇住啲剧啊、动画啊、电影啊， 真系斋系 系， 又喊住要食个雪糕，跟住之后， 我谂会就咁食啦。一路系咁食嘅，系咁食嘅，食完甜嘅食咸嘅，食完咸嘅食甜嘅咁样咯。 哦，我想知咁 ，let's say 分手嗰刻，咁你就去食嘢啦。 我记多咗，其实我嗰日冇食嘢，我第二日先至系咁食嘢。 即系冇伤心。 系啊，第二日先至食下嘢咁样咯，冇嘢做啊，食下嘢啦咁咯。 但系多唔多唔开心嗰啲定系？ 我唔多，其实我个人系。 蠢嘢， 唔系蠢嘅， 哇！直接， 唔系有啲人啊，我唔开心啊， 人哋乐观啫，都唔使话蠢嘅， 好乐观，好少唔开， 好少唔开心噶， 直接都系蠢，直接都系蠢，蠢同开心有关系嘅咩？ 啊，系啊，蠢嘅人开心啲，我成日觉得。 咁点算啊？我可唔可以系例外啊？ 可以， 所以话你劲嘅啫， 所以我就好悲观嘅，就好唔开心。 太聪明啦，你想讲 睇透咗太多世事啦，系嘛？ 咁但系你唔开心嘅话，另一半通常系可以 用咩方法氹你 咧？ 我唔开心，另一半我好少唔开心嘅，但系真系好少，请我食嘢咯，就 OK 嘅。 所以都系食就得噶， 系。 好啦，咁调翻，如果另一半唔开心，你会用咩方法咧？作为一个乐观人啦，我叫做系啦，我嘅乐观等于哎呀眼中嘅蠢啦咁。系啦，你话用咩嘅方法去氹另一半嘅咧？会 即系买啲小礼物俾佢咁样咯，揽下佢咯，应该揽一揽就冇事啦啩？系咪？系太呢方法系咪太蠢啦？又 佢而家自己攻击自己，喺你出手之前。 如果情景题，如果我同你拍拖，我嗰日真系好唔开心，你会点做？ 陪你出去咯，睇你想去边咯，睇你想做咩咯。其实系一睇你做咩会开心翻噶嘛。我个人出现喺你隔篱就陪伴已经好好啦，系咪？ 啲女人觉得我陪你已经好好， 咁男人都觉得系。 其实啲男人都觉得自己陪啲女人嚟噶，你有冇谂过？但我当 啱啱我哋讲咗噶嘛，其实我静静地饮杯啤酒都得。 唔使理你嘅，个人唔使理你嘅。 喂，我觉得唔同阶段嘅，有时系你要先俾我静一静， 嗯， 再陪伴。 系啦，你俾我静一静，我今晚你俾我静一静，我 哦，即系你系嗰啲好惊啲女朋友系咁要黐住， 系啦，或者佢会话你不如唔好唔开心啦，不如我陪你，唔系你俾我静一静先，我唞一唞，我再同你讲发生咩事。 嗯， 即系我个人要，哦、即系好多男人都系 要 沉淀 咗， 系啦，咁嗰阵时就会。可能去海邊飲一罐兩罐咁樣唞一唞， 哦，但女仔個心態就會係，就算 你 海， 即係 就算你去海邊都係，點解唔可以我陪住你一齊喺個海邊？ 你咪要去蒲啊咁樣？ 嗯，係咪有第二個啊？其實 唔係你，其實我隔離嗰個係波星嚟嘅， 真係想自己一個嚟係嘛？ 咁你自己覺得自己做女朋友嘅呢個角色係咯，黐唔黐咧？ 我唔算黐身噶喎，自己講，我係兩樣都得咯，即係你要我黐身又得，你要我好獨立又得咁樣。 如果半年唔見面咧？ 半年。 永远喺 long 啲紧系咪？ 唔系 喺香港， 可能好忙，有嘢做， 忙到咁，咁不如唔好拍拖住。 哦，一日啦， 三个月。 我都系咁搬，你叫佢两条友都系咁嘅套路。 但系你哋得嘅咩？ 三月唔系有时冇得唔得，咁真系冇计噶嘛。 即系因为太忙全，咁但系会唔会沟通先？嗰三个月系完全 会 send message 咯， 但真系见唔到面， 见 唔到面 嘅。咁 OK 会沟通 OK 咯。 哦，咁有沟通嘅半年咧？ 有沟通。咁你可以 FaceTime 噶嘛？而家嘅科技咁发达。 系啊，系啊，即系有沟通，但系唔见面半年得唔得？ 有沟通唔见面半年可以。 O K 嘅， 即系你最紧要系中间有得 沟，唔好再逼佢啦。佢今晚真系唔开心，翻去食嘢。啲人问佢做咩唔开心，因为俾人逼啊，逼我卖长脚啦。 有沟通我觉得 O K 嘅，但系真系有识啲人系会忙得忙起上嚟，可能会全日一日唔复个女朋友。 唔系咁，我哋做呢、這个，即系尤其是好似你做幕前都会噶啦、嗯。即系我嗰日真系拍嘢06 call 06，咁真系认唔到机噶嘛。 都系，但我觉得你有心应，其实譬如零六到零六，咁你都要食饭噶。 哦，系 系，即系一句半句，即系要做实做到。 但有啲人接受唔到嘛，即系你隔三四个钟先复佢一次，有啲人都接受。 哦，咁呢啲 OK， 咁呢啲。 有冇试过男朋友系接受唔到即系幕前嘅工作或者成？ 有啊有啊，对上个男朋友就系、 是。哦，咁佢斟酌个点啊，在于咩咧？系冇时间陪佢啊，定系可能你嗰个 social network 系佢唔认知啊，定系点样？ 我都有時諗唔明，但係佢哋個 concept 可能佢唔想女朋友點解要喺幕前度俾人哋睇啊，或者睇蝕曬咁樣嗰、那個 concept 咯。 其實都係演員啫。 你哋有冇？你哋我覺得做幕前嘅人未必會明呢個 concept 係嘛？ 因為我哋做，我哋會好清楚嗰個真係工作。 係係，即係你自己都係呢行，就應該會明係接受。 係啊，即係例如我約你去睇到我踢波，唔通真係約你去睇 做嘢啫嘛？ 唔係，我約女嘉賓上嚟。 我成日都咁同我啲女講嘅。 你啲女 做嘢啫， 唔系啦，要嘉宾上嚟做访问啫嘛， 我都唔想啊， 系咯，唔系啦， 都真系靓啊嘛， 系咯，系咯，做嘢都攰噶嘛， 冇计啦， 恭喜思阳。 最后呢，我哋又准备咗礼物送俾明慧嘅。你开咗呢个题目就系简单的美好啦。 啊，系啊， 系啦。有冇特别嘅原因开咗呢个题目啊？嗰阵时谂嘅时候， 因为我想谂个好特别嘅题目啦，唔想就咁 好乐观啊个人。 唔想就咁讲咩？啊，即作为你咁样嘛，咁我谂住好耐，又唔知可以谂啲咩好高深嘅题目，咁我就谂住，我惊大家唔记得咗简单有几美好，所以就睇下。 我想知道有冇过去嘅男仔话过啊，其实你真系好纯啊？ 有啊，卖点嚟嘅呢个系？ 系啊，我唔想做个蠢字， 系好纯啊！ 即系想讲我好蠢啊！ 唔系，纯 纯系呢个褒义词嚟嘅，褒义 系啊，系咪大家都话你好似好纯，好乖？ 系啊， 好蠢啊！ 蠢就冇咯， 应该冇人够胆问，除咗你之外。咁但系你自己觉得啲男仔或者你觉得呢个卖点纯同埋乖，你自己都 OK 啊？定系有时都等我成曳啲先咁？ 我好难曳啲噶，我觉得 OK， 因为好难，好似几难得咁样咯。 呢句真系 无敌咗，简单的美好， 呢句真系好蠢。再加埋佢啱啱摸住自己个头喺度谂呢样嘢， 系咪点嚟嘅？呢个系 系 啊， 喂，但系佢嗰种纯同埋乖，同我哋之前访问Percy Sandy 嗰 种有啲唔同嘅，系佢真系纯同埋。 系啦， 咁即系佢系点啊？ 佢乖咧，佢乖嘅，但系知道我哋玩咩咯。 系， 然后你再多咗份天真烂漫喺入边咯。 哦， 系啊， 系啊，有少少唔同噶，我系觉得系， 即系乖咗好多款啊嘛。 乖咗好多，哦，系啊系啊，卖点嚟嘅卖点嚟。 系佢加，所以我加多只字，加多个钝字落去， 越嚟越多形容词俾佢啦。咁啊， 又蠢又迟钝啊。 咁啊，你收礼物方面有冇印象深刻？有啲你真系收过好中意，或者有啲好钳嘅咁样噶？ 收过几难忘嘅礼物系之前男朋友帮我佢即系送生日礼物，佢由我零岁开始送到嗰时廿一岁啦，送到22岁，送到22岁咁样咯。 哦，即系补翻过往嘅礼物。 系啊系啊系，即系个零岁就会送个奶嘴俾你，即系之类嗰啲咯，跟翻个年纪。 但呢招真系 sweet 嘅，你觉得？ 系真系 sweet。 啊？做咩你个样子觉得好唔适系咪？ 因为我听过几次，但我都觉得。 啊，听过几次哦。 系啊，但我觉得唔系应该唔系同一个嚟嘅。哦、但我 你唔觉得唔适嘅？ 唔系，我觉得唔 make sense。 点解啊？ 即系因为佢想表达个道理系，就算你以前冇，我而家都可以补翻俾你类似咁嘅 concept。咁但係正正因為以前冇你，我先至會遇到而家嘅你囉。 呢個就太聰明啦，呢個諗法。 對不起，我唔應該咁聰明㗎。係 啊， 聰明嘅係冇拖拍嘅， 向前看㗎嘛。係 咯， 補返以前冇咩用㗎。係 咯， 補返份禮物又點啫？我都冇出現過喺你嗰陣時㗎嘛，都係。 就係好似冇出現過，但佢都想彌補返個心意嘅感覺。仲覺得好有心機咩？專登準備按住個歲數 咁多咁我使唔使扮冇拍過拖？ 點解啊？ 咁我咪彌補翻咯。因為其實我嗰幾年其實係同你拍緊拖嘅咁樣。 啊，好難明啊！你講 算啦， 我一完，你唔好咁啦。 Sorry， 我唔啱，對唔住。我唔應該問啲太複雜嘅問題。 好啦，簡單啲， 簡單啲美好，你覺得會係啲咩禮物咧？ 有冇諗過？ 我冇諗過喎，因為我想睇你哋定義入面嘅簡單嘅美好係點樣。 好似有佢嘅人物性格。 我諗住。拎張 A4 紙俾你， 好啊！ 簡單白紙， 係簡單白紙最美好。 你自己後面嗰攞啦，跟住好啦，我送先啦呢、這個簡單的美好，我都係諗起嗰啲好， 睇你哋嘅簡單係點嘅。 我覺得係好有童真嘅東西。 係 咁咧。首先有本 sketchbook 咧，即系你可以画画啦。但我觉得最有童真嗰就系呢个经典嘅木颜色，即系我觉得有呢种 好复杂啊啲颜色，好多只啊。 起初我冇买到48色定系咩，我买36啊。我觉得差唔多啦，唔好太复杂。 应该买4。 你话太复杂，你话太复杂。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有翻小朋友嗰种好纯粹咧，打开本簿白纸你就可以画自己中意嘅嘢嗰种。 得意啊呢个。 有啲 feel 翻头先佢讲嗰个咩 A4 纸咁啱，同埋我觉得嗰个木颜色呢个我攞上手，哇，好有童年嘅感觉啊。 多谢。 啊，呢个简单。啲美好，自己描画自己。 我哋今日系送文具套装。 咦，你系文具啊？ 大家都系文具。 但系我冇咁复杂嘅，因为我本身冇谂过你会买笔嘅，因为我系纯粹觉得即系因为讲翻简单的美好咧，咁你简约嘅设计本身就系简单就是美嘛。咁有一间铺头毛字头嗰个物品咧，佢啲嘢全部都好简单嘅，所以我嗰度拣咗一份。我本身谂住买个笔盒嘅，因为真系好，我中意佢个铁笔盒咁，好简单啦。咁但我谂，其实冇咩女仔会用铁笔盒嘅，同埋都唔知道用喺边，所以买咗个 透明嗰、那个， 嗰个胶嗰个盒， 买咗个袋啊。咁你攞嚟装，我唔知道啊，装化妆嗰啲嘢又得，或者 咩都得， 女性用品又得，或者成都好。跟住我见到，咦，你买？ 颜 色， 我装晒落 文具套装， 必晒咁啊！ 做咩你要真系玩翻个咁纯嘅女嘉宾 啊？ 好有用啊，我觉得。 咁啊，两份礼物啦。如果俾你拣，你会拣边个赢咧？因为临尾送一个即系画布加木颜色，一个就送一个白色嘅简约嘅袋俾你。 我拣画布同木颜色。 系咪因为我话你蠢啊？ 遗恨在身，唔关你 乜事。好有用嘅，不过呢个先好开心啊嘛，可以画画。 好似同紧我个女倾偈 啊！好啊，今日希望你中意又系另一个礼物啦。 多谢。 今日再次多谢明慧 ，thank you。 每天七点看眼变重复，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 张美仪的《最后的黄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下午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以41票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解散议案。特别会员大会在六四纪念馆举行，出席会员推选了支联会前常委蔡耀昌主持会议。大会先默哀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和离世的支联会义工，之后讨论解散程序，会员可以选赞成、反对或者弃权。支联会常委会今个月初通过将解散议案交由会员大会表决。支联会早前说，如果获得在席四分三会员赞成通过，支联会将会立即进入清盘阶段，实际上等于组织已告解散。正在狱中服刑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和前副主席何俊仁早前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主动解散是支联会最好的处理方案。正是还押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之后发表公开信，反对支联会解散。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英国、新加坡和印尼等地抵港，大部分有接种两剂疫苗，当中八人被验出 L452R 变异病毒，初步确诊个案就少过十宗。另外一名14岁女病人早前由香港抵达英国之后，今个月10号的检测样本呈阳性，并无病征，她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个月五号之前获英国方面通知事件，当局将佢喺潜伏期在港居住嘅地点浅水湾南湾道61号华景园一座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政府宣布，因应澳门疫情的最新情况，由今晚10点起，所有从澳门入境香港的人士将会暂时不能通过回港二或者来港二计划，在入境香港之后获豁免强制检疫安排。发言人说，即使在之前已经通过两个计划预约名额入境香港的人士，亦都不会获豁免强制检疫。政府会向已经预约名额的入境人士发出手机短信，通知他们有关的最新安排。根据有关的安排，如果相关抵港人士未完成接种疫苗，必须进行14日家居强制检疫，已经完成接种疫苗人士就需要进行7日家居强制检疫，而所有从澳门抵港人士就需要按既定要求在指定时间进行检测。全运会公路单车项目，香港队在女子50公里团体计时赛取得第13名。赛事在陕西省双洛市举行，香港队派出4名车手，包括李思颖、梁宝仪、庞瑶和杨善玉出赛。他们以大约1小时09分01秒完成赛事，较冠军辽宁队慢超过7分钟。赛事有13支队伍参赛，听日起将会进行公路单车个人赛。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将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近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 在新界清水湾到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亚公湾路。跟进翻之前在麦当劳道的爆水管已经清场，麦当劳道去坚尼地道方向近住门牌52号即是端立大厦对开的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需要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要介绍职业志向俾年轻人，佢有好多计噶。 我自己剪咗一啲片咧，就系放一啲唔同嘅工作嘅 scenario。 即系物业管理嗰啲就剪咩 Nice Meal 私人啊， 翻新猪肉馆啊， 真系会啊会啊会啊。 唔系啊， 唔系，呢个就夸张咗啲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成群一齐听下属于个案经理 Ring Sir 嘅展翅故事。 高林梁志希， 咩事啊？钟哥， 知唔知今个礼拜嘉宾系边位咧？ 提示啊， 佢系歌手。 仲有咧， 佢喺二台做过嘢。 仲有咧， 仲有做过节目添。 系佢， 张敬轩。呢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i。新歌张文新啊，70年代由我首创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只有10个名次的，想上榜啊，就算是天皇天后都要打崩头。而家天仪你就好好多啦，可以有20首歌的选择。 不是啊，新歌而家竞争仲剧烈咗啦，因为人又多，歌又多，每个礼拜揭晓的时候呢都好紧张噶。 所以天仪，你要加倍努力，为大家推介更多嘅好歌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一早讲好会系晚餐，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登场主角 ：Rockabilly 乐队 The Boogie Playboys， 星期一晚7点10分，港台电视31。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嚟到， 我是你的球援会。 时间， 而家时间下昼3点39分， 跟住到天气啦。 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4%啊。 其实真系仲有好多电台嘅同事，我哋可以访问嘅。 好多，全部啲靚女都唔係， 全部都唔係二台，五台好多靚女啊， 唔係咯， 普通話台 都有 嘅， 文教做都多嘅， 二台就算了专心工作，我只能够话 阴系咪阴系咪阴诶阳性阴衰系嘛？ 阳性阴衰好劲啊！我哋呢度，所以冇谂咁多啦。 单身嘅， 仲要系 靓女嘅话， 冇啊？ 唔系啊 ，Kitty 唔系啊嘛 ，Kitty 都未结婚， 咁系如果你咁样计，咁都得。好驚啊！你啱啱咁樣同我對望，你搞到我，哎呀，唔好講呢啲啊！ 冇嘢， 大家當都聽過。 磨你啊，師培啊，磨你訪問過師培喎， 係啊，訪問過啊，訪問過，冇啦 ，skip 咗磨你啊， 誒磨你， 磨你 邊個嚟噶？ 磨你 邊個磨你啊？ I don't know， 阿怡我就识啦，喂泳儿， 泳儿啊，磨呢喎， 诶，听推介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教你一样嘢，放低你以前学嘅一样理论，外务政策、外府政策，放低佢。今日教你一个新嘅理论。外婆政策或者外公政策，嗱，我哋大家有个概念嘅，与其氹掂自己另一半，不如氹掂佢阿妈。嗱，用翻同样逻辑，与其氹掂佢阿妈，不如氹掂佢阿妈嘅阿妈。而咁啱嘅话，如果你嘅另一半啊系有嗰啲太公太婆啊，或者再老一辈嘅一啲前辈屋企人嘅话咧，你就可以直情变成啊氹掂佢阿妈嘅阿妈嘅阿妈嘅阿妈。又或者氹掂佢阿妈嘅阿妈嘅阿妈嘅阿妈嘅阿妈，咁呢个咧理论上系可以存在嘅，咁当然实际操作上做唔到啫。咁好多人都觉得啊，好似有时要氹掂女方嘅屋企人咧，都有一定嘅棘手程度嘅，即系始终自己嘅宝贝千金啊。如果有日啊，有个僆仔行过嚟同我讲，话佢中意咗我契女啊，哼，冇咁易。所以咧，其实氹掂上一代咧。即系对上嗰格咧，系有些少难度嘅。咁但系如果氹再高一格嘅咧，我觉得系比较易嘅。尤其是好似我呢啲咁样，得意啊肥嘴，其实系相对地易啲嘅。所以咧，正所谓啊，斗兽棋理论，对上嗰格搞唔掂，但你可以搞掂再对上嗰格，然后用翻对上嗰格压翻落嚟。无论系喺职场上、爱情上，甚或乎。在这个人生上这个招数都是用得着的。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是推介你一件事。行外婆政策外公政策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呢？ 唔好系人哋个外婆同外公，我连自己外婆外公咧，我都唔系好搞得掂。即系呢个认真嘅、我对于长辈系有一种自己起咗一栋墙嘅。 哦， 系噶，有时系唔知点样切入，是是是除非对方系好热情，即系嗌嗰啲诶，即系啊国姓啊咁样嗰啲，我就会咯。 哦，我 OK 噶，我对屋企即高一格嘅嗰啲长辈，我系 OK 处理到嘅。即系无论系舅婆或者舅公都好啦，因为舅婆舅公好熟嘅我自己，咁啊舅婆每次上去咧，只要做一样嘢就得噶啦，陪佢饮酒。 哦，酒呢个同意， 系啦， 酒呢个同意。 因为我舅婆都几好杯中物嘅，咁佢同我阿妈系情同姊妹嘅，呢个 terms 系形容得非常之好。咁佢哋听返嚟个版本都唔系听返嚟我亲眼见证嘅。咁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唔好饮过量啊嗰啲啦，自己小心啦。咁佢两个自己衡量过系一人一支红酒嘅。 哇。 即系每次我妈，因为我妈喺内地工作嘛，如果返嚟去探舅婆嘅时候就一人一支红酒嘅。 就好倾啦。 係啦。咁、但系我想亲去我都会打电话上去，咁然后就会说定一打啤酒俾我。系啦，而我舅公系唔饮酒嘅。 咁如果佢唔饮酒，佢能唔能够 join 到？ 但系佢会每次都会开一支白酒俾我嘅。 点解？ 因为佢知道我中意饮。 哦。 但系唔好意思，佢嗰啲白酒唔系 wine， 系、 劲啲嗰啲 五粮液茅台嗰啲中国嘅白酒， 哦， 系啦， 咁几锡你啊， 好锡我噶，唔系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真系嗰个礼节，我唔知叫唔叫礼节，即系呢啲可能即系始终出咗嚟做嘢咧，佢哋系觉得你个小朋友系咪大个咗或者识唔识做咧？首先第一样嘢会唔会送礼啊？ 嗯， 都话说咧，佢哋我想亲去食饭咧。我点都会喺屋企楼，即系佢哋屋企楼下咧，会买生果嘅，即系大又好，细又好，都买啲嘢上去啦。咁有一次，可能我阿婆嚟咗香港就住佢哋屋企嘅时候咧，咁我都特登买咗一盒嘅卤水果，即系睇下啊附近驰名嘅嗰啲卤水果啊，佢原来屋一家人中意食嘅，咁其实 开心啊， 其实唔系平嘅，一只卤水果我真系题外话，嗰次行去买，我以为平嘢啊， 几钱啊？ 即系平时谂住。嗰啲叫咩？斩烧皮上加餸嘅概念，都系够零两嚿水啫。我哋七个人八个人食饭，咁一只 咯。哦，好啊， 五六百得唔得？ 差唔多六七百蚊，咁贵嘅原来。 我平时食切只咩葱油鸡嗰啲，百零蚊啫， 咁贵噶。跟住上唔系咁上到去老人家开心嘅，因为佢哋认得呢间系附近出名嘅嗰间，喺西环，佢哋系住。西环嗰堆半山嗰堆嘅嗰啲亲戚嚟嘅，系啦，咁所以就 咁佢有翻嗰啲中国白酒，你都抵翻啦，你都抵翻啦， 系啦，所以喂，咁老人家一定系咁讲嘅，哎呀，前唔好买嘢啦，唔好买，但其实你买亲上去，佢哋都会开心噶嘛，咁好啦，咁呢个就系对自己嘅嗰啲叫咩啊， 长辈嘅 长辈啦，即系例如有时我阿婆咁样，我呢几年都冇翻到去探佢，咁，但我每年农历年嘅时候，我都会叫我阿妈封一封利是，即系过翻数俾我阿妈嘅，即我唔知你当心意又好或者剩都好啦， 要嘅呢，這个 系啦系啦，即 出嚟阿妈都已经讲呢啲 礼节 嘢， 礼节嘢系即老人家系咩意思？即老人家佢唔系你话好自在咩？唔系，咁人哋有钱过你啦，系咪先？咁纯粹系你表达你嗰种嘅 心意咯， 心意 即系话孙仔对我 系啦，或者有佢哋好中意我，有佢哋心， 耶耶耶 嗱，所以咧呢个系如果你去人哋屋企，即假设你去另一半屋企，首先你作为带人哋去先啦，麻烦你叮嘱你嘅另一半或者你陪你嘅另一半去拣。应该买啲咩上去？ 系， 即系例如嘅 呢个真， 呢个真嘅。 我有个 friend 试过， 即系话说，我都有个 friend， 嗰个叫做，唉，唔好话系私分啦。 嗯嗯。 咁有一年佢唔知系咪，唔知 sorry 啊，真系唔知系咪而家嗰个啊。总之佢提起有一次嘅中秋节啦，真系中秋节啦，买咗双黄白莲蓉翻上去啦。人哋屋企系唔食月饼嘅。 我俾你试过啊！你咪买酒正常啊，成家冇人饮酒， 我都有听过，系话买酒上去啦，结果系全家黑面嘅。个原因系因为好似系早一两个月，唔知咩总之有对夫妇啊，即系总之嗰个亲戚有对夫妇就 系 因为饮酒饮太多而嗌交，所以麻烦你带你嘅另一半上去嘅时候咧，你主动去。叫做 提供啲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咯， 即系咁当然生果就实冇死嘅，即系阿斯芬嗰次 一金食生果咩？ 斯芬嗰次系因为纯粹系咁啱嗰间人唔食月饼，系啦。后屘嗰时佢仲做紧 Call Me Gaga 嗰个年代，阿嘉嘉都即刻话佢噶，话佢哇咁老土嘅你，即系而家兴其他嘢嘛。尤其是而家新一代，即系如果假设同我哋拍拖，可能大家呢个年纪，佢哋嘅阿爸妈都系四五十岁啫嘛，都未必系要一啲咁传统 嘅嘢食嘅。 系啦，可能你买甜品上去或者剩， 或者零食嘅，佢可能都中意啊嘛。 好啦，咁作为你上去嘅嗰个人咧，咁麻烦你第一次，我自己觉得啦，着得斯文些少嘅，系啦，即起码唔好着啲有窿嘅鞋咯， 阿一都唔会着凉鞋上去。你系知个世界系点样运作啦？ 会变噶，我觉得着短裤已经好大胆噶啦。 着恤衫，哇，喷埋香水咁样，你都知咩料啊？ 咁跟住之后，其次系拣买啲咩啦？嗱，即系有啲人觉得买啲深容海味啊，上去一定好大方得体啦， 都太传统咯。 我觉得唔系传统嘅问题，系你麻烦到人哋。 人哋要整， 人哋要整， 要搞，要死 啦！所以都系嗰句， 又要浸，又要洗，又要炆咁样。 Exactly， 所以生果系最 fit 嘅， 同埋 同埋生果有样好处啊，你可以卖贵啊，因为贵到离谱嘅生果啊，有啲即系以前阿肥婆好中意买嗰啲咧。啊！嗰啲唔知咩 空运直送嗰啲 啊，唔知咩咩咩 嚿水一个嗰啲哈密瓜咁样， 系啊，嗰度可能一粒提子贵过我一个月人工嗰啲咧，即系啊，阿琼好中意食嗰啲提子，唔记得叫咩名啦。咁、啊、你买嗰啲咯，同埋、啊、个包装靓啊嘛， 系啊，喺佢隔篱我好中意食生果啊，所以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买生果系 fit 嘅， 系、 啊、跟住之后仲有系又或者系加送。 哦， 系啦，加送系简单，即例如啱啱话，即你加卤水我或者，咁当然个大前提就系你另一半要提供个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俾佢啦，即究竟，哦佢屋企人系中意食啲咩嘅，哦 今晚食咩嘅， 系啦，原来今佢屋企人系食斋嘅，咁原来 就卤水， 你唔好买烧我上去啦，你买斋烧我上去，西伯唔系西伯伯母，公公婆婆斋烧我两包， 啱啱食， 即。系啦，呢啲系要有嘅咯， 系同埋因为你啱啱讲到嗰啲咩山盟海味嗰啲咧，我发现一啲长辈有一种谂法就系、是、你送咗俾佢咧，佢会想你都享用到， 系啊， 咁所以佢今餐唔会整一次啦，但系佢总系觉得有一次你上嚟，佢会整翻俾你，你就话烦到人， 系啊， 你做嗰啲嘢唔使要佢， 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搞咁多嘢， 系啦，然后酒啊，朱古力啊， 即开即食搞掂， 我觉得朱古力嗰个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咧有时啲老人家咧，你唔知佢年纪去到几多啦，咁有时可能未必食到咁甜嘅嘢或者食，咁所以嗰啲咩朱古力啊、蛋糕啊、即可能我哋后生一辈 macaron 啊呢啲比较叫做高糖啊高热量或者高脂嘅嘢咧，都尽量避免。所以都系嗰句，生果或者斋烧我。 伴奏这生命，星。 思静，听着无字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声，这么轻，听听自己心声更好听，夜曲别静，沉默倾听。 听过陈明喜的拍台歌。叫星之靜啊！呢、這個時候聽我哋嘅 segment RJHK， 睇我哋今個禮拜我靠邊個節目啦？ Joking makes me laughing, joking is a lie. PM 200至400 PM 200至400 搞笑電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Joking Two。 编剧阿一同演员波盛创作最新环节 RJHK， 以香港电台第二台做背景，系咩原因驱使佢哋咁做呢？ 因为我细细个就好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啦，嗰阵时听咗好多。 其实我都系啊，我细细个就听 Give Me Five 啦，听到大个我做 Give Me Five， 做到个 Give Me Five 都冇埋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搞笑电台第二台后援院线。 今日后援院线好开心，可以请到编剧阿一同埋演员波盛咧嚟介绍佢哋创作最新嘅环节嘅 RJHK。咁今次咧系你两个第一次嘅合作啦，合作之间咧有啲咩得意嘅嘢咧？ 得意嘢都有好多嘅，咁啊，但系其实我哋唔系第一次合作噶，其实我哋合作咗五六年噶啦。啊，不过好多听众，我估包括你都应该唔知，系啊。不过呢个应该系最得意系嘛？ 哦。明白嘅，明白嘅。咁啊，今次嘅 project 咧，其实个创作意念系咩啊？ 我其实我同阿一咧，细细个都已经开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加加埋埋都应该听咗两三个钟度啊，有。因为呢个电台咧，真系有好多嗰啲经典节目啊环节咁可以保留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啊，我哋不如重新演绎下，俾听众感受翻啦咁啊。 咁喺你哋心目中咧，有咩环节同埋节目咧系好经典嘅咧？ 都好多嘅，例如有骚动音乐啦。咁当然唔可以唔提我是你的后援会呢、這个真系太经典啦。仲有手下留情。咁啊环节方面有好多嘅，我求其 up 几个啦，呢几个比较经典。三十秒实验小剧场啦，少年波盛与八宝一啦，被选中嘅波盛与阿一秀啊，仲有一个好经典嘅。叫笨毒兵团，咁呢啲环节系嗰个年代好划时代嘅一个概念，一个好划时代嘅概念，所以好想同佢哋两位主持人致敬嘅。 咁今次 RJHK 喺创作上面最大嘅难关系啲咩呢？ 我諗系监制啦，监制冇理过我哋，因为我哋成日都读到两三点咧，监制都瞓咗啊。 哦，咁系边位监制啊？ 唔系讲紧前监制 Vincent 梁学希，都唔系黄天恩，系唔系 ，sorry， 呢条问题可唔可以剪咗佢？ OK， 剪咗佢。啊，咁我再问另一条啦。咁经历过今次之后咧，喺创作上咧最大嘅启示系咩咧？ 我觉得会系揾灵感嘅方法，即系唔系有时话你想要个灵感就会有灵感嘅，咁。成日都听人话去厕所会揾到灵感，但我觉得唔系咯。我觉得根据我哋嘅经验咧，喺电台嘅 S 八 S 九瞓觉系最有灵感嘅，所以未来嘅日子我哋会继续喺嗰度瞓觉噶啦。 如果听众想听最新嗰集 RJHK 嘅话咧，可以喺边度听到啊？ 哦，啱啱听咗噶啦，冇噶啦，完噶啦，我哋系啊。咁错过咗嘅话，就上翻 RJHK My 嗰度重温咯，系咁噶啦。 最后一条问题啊，有冇咩说话想寄予年轻人呢？ 其实我哋最想同年轻人讲嘅说话就是记得要听实一阵四点钟，中哥梁明忠 Lulun 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Yeah， 我哋系擦鞋仔。 今日真系多谢两位。 以上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四十周年嘅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嘅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嘅